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居第一位的恶性肿瘤，全球恶性肿瘤头号杀手。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家和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是严重危及民众生命的公共卫生问题。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和世界肺癌联盟在2001年11月发起了一项全球性倡议，把每年的11月定为国际肺癌关注月，呼吁世界各国重视肺癌的预防、早诊和规范化治疗。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嘉宾支修义教授，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每年的11月是国际肺癌关注月，上周同一时间和今天的节目当中安排了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在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仅要介绍肺癌的基本知识以及肺癌防治方面的新进展，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普通人在认识肺癌方面的一些误区以及普通人的疑惑。来做客的节目嘉宾是著名的肺癌防治专家，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义教授。支教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的第二集啊，我们邀请支教授呢跟大家来重点说一说啊，普通人对于肺癌的一些认识误区，还有普通人有不少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支教授给出了怎样的回答。在这两个内容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请支教授来简单的说一说肺癌的一些基本常识。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什么是肺癌以及肺癌的一个分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肺癌的发病是如何引起的。 好的，其实呢，除了遗传因素以外啊，肺癌的发病与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首位的高危因素就是烟草，90%以上的肺癌被认为是由于主动吸烟或者被动吸二手烟所致。如果和吸烟者长时间工作生活在一起，吸二手烟的人群患肺癌的风险也上升20%到30%。啊，这是我们说的室内空气污染。啊，其实室内空气污染呢还有另外其他一些因素，包括我们的厨房油烟，包括我们房屋装修带来的苯呀、氡啊、甲醛的空气污染。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环境污染，像大气污染啊，我们的工作环境啊，这些方面也都是诱发肺癌的重要因素。2014年啊，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啊，也第一次把可吸入颗粒物PM2.5 列为一类致癌物质啊，所以我们更应该啊要重视环境对健康的影响。那还有一方面啊，就是既往有慢性肺部疾病的一些患者啊，得肺癌的几率也要高于其他正常人啊，像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就我们所老百姓所说的 COPD 肺气肿，它的肺癌发病率呢都要高于正常人群。 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啊，我们自身的这个基因的影响以外啊，刚才谈到的这样的一些发病因素也特别提醒大家来注意。那既然了解了发病因素，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预防肺癌了。我们的基因我们改变不了，我们能预防的都是哪些的情况呢？ 作为肺癌的一级预防，我们每一个百姓，每一个中老年朋友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权利。就肺癌而言，我认为人们应该针对肺癌的高危因素采取相对应的预防措施。这几年呢，我经常发出呼吁，让社会关注一个被弃出来的病，讲的就是肺癌啊。我也提出来要远离三霾五气，远离肺癌啊。首先的霾就是烟霾，首先是戒烟。我也希望每一个公民都应被告知预防肺癌戒烟最重要啊。烟草和长时间暴露于烟草环境的人群对我们的肺健康肯定会产生危害啊，所以烟霾是第一。那第二啊，就是我们室外的雾霾啊，这个也可以放心放交给我们的政府啊，已经出台了治理大气污染的条例。那第三啊，室内烟霾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分就是我们的厨房油烟污染，减少厨房油烟的污染啊，更重要跟我们的烹调方式有关，减少油炸、煎炸、爆炒和室内烧烤。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厨房要保持厨房通风，在我们烹调全过程要开着抽油烟机啊，所以在抽油烟机的选购、安装、使用、维护方面，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主厨们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那还有一点，就室内烟霾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分，就是我们的房屋的装修材料、装饰材料啊，不管是石材还是我们地板胶啊、地板革呀、家具的粉刷和漆刷呀啊，都是室内空气污染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所以我们也倡导绿色装修，在房屋装修装饰的过程中，尽量选购使用那些环保认可的达标的装饰材料啊。即使这样，我们要保持室内的通风换气啊，有助于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那还有一点啊，既往有肺部疾病史的人更要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啊，去复查，重视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同时啊，有没有这种癌前病变的发生啊，能够早期发现早期肺部疾病啊它的转归。针对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啊。如果你自己通过刚才我说的相关几大因素会被定义肺癌的高危人群，我们在每年年度的健康体检中啊，要主动要求他的体检部门或者我们的单位用胸部 CT 代替胸片，代替胸透，给我们的肺留个底板啊。总之，如果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啊，针对高危人群每年一次的胸部的低剂量溶氧 CT 肯定有助于早期发现啊，早期发现的肺癌就可以得到早期的治疗。 前面啊，我们是谈到了肺癌的基础知识，我们说到了肺癌的发病原因，也说到了如何去预防肺癌。那接下来呢，就说到了肺癌的治疗。说到肺癌治疗，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那句话，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治疗呢，要进行分期分类的治疗。哎，谈到了分期分类的治疗，我想支教授，咱们先来说一说吧，目前常规情况下肺癌的一些治疗方案。 好的，其实在谈到肺癌的治疗前，我们再次强调一点啊，得了肺癌不要急于治疗，一定要先明确我们的病理类型，明确临床的分期啊。我们经常的口头语就是一定要先分期再治疗，因为不同级别的肺癌治疗方法不一样，方案不一样，治疗和预后都不一样啊，所以分期最重要。那谈到目前肺癌的治疗啊，我们知道包括了肺癌的外科手术治疗，包括了放射治疗，也就是老百姓讲的放疗，还有就是化疗，我们细胞毒的化疗药物啊。第四个就是这些年来，可以说这十几年来不断涌现市场研发上市的分子靶向治疗啊，这两年又横空出世了我们的细胞免疫治疗，除了打击敌人，还能更好的武装自己啊，这种免疫治疗在2018年成为全球治疗肺癌的热点啊，给更多认为晚期肺癌的病人带来了福音。你认为预后很差的一个晚期肺癌啊，通过分子靶向治疗 通过细胞免疫治疗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很惊人的治疗效果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种治疗的手段告诉给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告诉我们那些刚刚被确诊肺癌的患者。如果你是早期肺癌，我们的外科手术已经不是40年前、30年前、20年前了，已经变成了非常微创的手术啊，不切肋骨不断肌肉的胸腔镜手术、小切口手术。我们的放射治疗也不像20-30年前像飞毛腿导弹一样所到之处片甲不留，那现在开始精准放疗，针对一个按钮啊，它只是放疗里边的毛毛点的部位，而周围的正常组织很少受影响。你看这些年来啊，所谓出现放射性肺炎、放射性心包炎、放射性食管炎的病人越来越少啊，所以放疗技术也开始进入了精准治疗时代。 前面说过了手术治疗，说过了放疗，那还有化疗。那化学疗法其实很多朋友谈起来真是又爱又恨，恨的呢是做化疗真的很痛苦，爱的呢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癌症啊，这个化疗的效果还真不错。所以现在的化疗又发展成什么样子了呢？支教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以前我像我刚上班啊，83年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化疗啊，疗效确实不那么强，可是副作用还不少啊。但是人为了求生，所以那么一个高细胞毒啊、高副作用低疗效的药物确实给我们病人带来很大的痛苦，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更多中老年朋友别带着30-40年的偏见对待今天的化疗。首先，化疗药物更新换代，疗效在不断增加，它所产生的化疗的毒副作用，比如恶心呕吐，我们有相对应的药物，比如骨髓抑制白细胞下降，我们有生白啊和提高骨髓造血功能的药物啊，所以相关的各种药物针对化疗产生毒副作用都有药物了。如果我们把化疗啊比喻成航空母舰，目前我们的针对毒副作用也是波音737-747-777啊，所以这一点请百姓放心啊。那第四一个就很重要啊，就这十几年来，我们出现了只杀伤癌细胞，不影响好细胞啊，没有化疗所谓那些啊掉头发、恶心、呕吐、白细胞下降那种毒副作用啊，就像我们的高血压病人吃一片降压药，就像我们糖尿病人吃片降糖药一样那么简单，一天一片药就得很好的控制疾病，而这个时刻早已来临啊。但是它需要基因检测啊，就跟输血似的，你不能把 A 型血输成 B 型血啊，根据血型，根据基因检测啊，来确定哪些病人是我们靶向治疗的获益人群。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靶向治疗啊，最近十几年啊，靶向治疗药物的显著效果啊，让很多肺癌患者都看到了希望。因为原本他们以为很痛苦的，比如做手术也好啊，或者放化疗，现在呢吃一片药就可以代替了。但其实他们也有疑惑啊，说既然有这么好的药物，为什么医生上来先给我们做一些常规的手术治疗和放化疗，为什么不上来给我们就做靶向治疗呢？说为什么让我们遭那么多罪呢？所以在这儿啊，支教授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为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还要锁定，只要是早期肺癌，切干净最重要。而这个证据呢，也是非常强的一个证据。我们所说的靶向治疗啊，是指晚期肺癌病人。我们以前化疗没有好的疗效啊，即使有一点疗效，还带来那么强的副作用啊。然后放射治疗呢，也一样是局部治疗。如果它出现了临近的淋巴结转移、纵隔淋巴结转移，出现远处转移以后，还需要全身治疗啊。而靶向治疗啊，它是针对一个特定人群啊。刚才我再次强调，如果 A 型血的血肯定不能输到 B 型血啊，不单治不了病啊，然后还能给你害命啊。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所讲的靶向治疗，一定要是有靶点突变的特异的人群。如果你没有这个基因突变，你必须还要选择化疗，否则你选择一个根本没有用的药，你还每天吃着它，以为它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啊，那等于最后害了我。所以呢，如果没有基因突变，那我们就去还是传统的新一代的化学药物治疗啊。而目前新一代的化学药物啊，结合目前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新的靶标药物，也能够进行更好的组合啊。所以我说，靶向治疗一定要有靶点，靶向治疗还有一定要基因检测啊，靶向治疗也有相应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它有些靶向药物还可以出现皮疹呀、慢性的腹泻呀，我们也都会跟医生 啊，讲明白，我们的医生在跟家属讲清楚啊，让我们的病人坦然能够科学的致癌。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居第一位的恶性肿瘤，全球恶性肿瘤头号杀手。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家和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是严重危及民众生命的公共卫生问题。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和世界肺癌联盟在2001年11月发起了一项全球性倡议，把每年的11月定为国际肺癌关注月，呼吁世界各国重视肺癌的预防、早诊和规范化治疗。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嘉宾支修义教授，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谈到目前啊，肺癌治疗的一些常规方案，其实还少不了最近几年大热的啊免疫疗法。那什么是免疫疗法呢？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支教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这人得病呢，除了敌人的力量太强啊，比如外边有寒冷，外边有寒流啊，再加上有流感、有细菌、有病毒侵蚀我们的体内。但如果我们有很好的一个体质，有一个抗病机制，有一个抗病能力的话，那也不得病。啊，所以在为什么每次流感的时候啊，最受伤害的人群是老人和儿童，啊，他们的免疫机制差，啊，肿瘤病人也一样，他为什么能得癌？都抽烟，不是所有烟民都得肺癌， 嗯， 都在一个空气污染下，都在一个环境致癌因素下，哪些人得肺癌？那肯定是那些免疫功能低下，啊，抗病能力低下的人啊，容易得肺癌。那现在这种治疗呢，就除了杀伤敌人。以前我们的免疫监测是什么呢？哦，我知道外边来了3个亿陌生人，但我拿他没办法，大摇大摆坐在我桌边啊，还要吃我们的饭，还要我们买单。那现在不是啊，我们不单单能鉴别出3个陌生人，而且还能用有效的武器去杀伤他啊，让我们自己这个防御机体啊，全是很纯洁的，能够啊招之能来。战之能啊、能胜的啊，这种战斗部队，这种免疫监测功能很重要，所以今年出现的这个免疫的治疗药物就具备这种双重功能，既能识别敌人，还能杀死敌人啊！这是目前我们治疗肺癌的一个突破点啊！所以目前从国外的经验到国内的经验啊，从国外的药物和国内正在研发很多的分子靶向药物和细胞免疫治疗药物。都使更多的病人能从靶向治疗，能从免疫治疗中获得获益。我们也坚信，如果哪一天啊，针对那些早期的病人，我们可以通过免疫治疗，通过靶向治疗，外科医生可以失业了啊。那这样时候，我们的死亡率啊，我们的肺癌的存活率就发生革命化的变化。那现在我们已经把这种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所以手术以后的辅助治疗手段。因为我们知道，除了早一期的病人，手术以后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啊，接近100%或者95%以上。但是二期呢，三期呢，如果最后我们通过研发出来的细胞免疫治疗，能够帮助我们的机体恢复，同时又能够去识别那些可能复发的、可能转移的疑似癌细胞啊，那你想想，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和我们的肺癌手术后的患者啊，他就特别特别能够放心的啊，我们享受健康生活。 支教授，您看啊，我们前面谈到了肺癌的几种治疗方案，这就包括了手术、放化疗，还有靶向治疗，还有免疫治疗。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是不是将来啊，免疫治疗是肺癌治疗的一个终极之路？那么它早晚有一天会替代前面的这几种治疗方案呢？因为 手术、放化疗会有痛苦，还会呢有一些不太好的副作用，而靶向治疗药物呢又不是适用于所有的肺癌的患者，所以是不是在今后的肺癌治疗过程当中，免疫治疗的参与会越来越多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新药的研发，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其实在我84年刚当肺癌医生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小分子治疗，我们也不知道基因检测，我们就从心里盼望着，就像那时候所谓的牛郎织女呀、嫦娥奔月呀，都是传说，最后都实现了。当时我们就在化疗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哪天能研发出一种只杀伤癌细胞不影响好细胞的药物该多好啊。15年前靶向治疗问世了，并且进入了中国市场，那我们就开始，如果能让人家不得癌啊，得了癌以后呢，除了打击敌人，又能够武装自己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免疫治疗体系要多好啊。这2年这个药又出来了，所以呢靶向治疗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那现在有新生的力量，细胞免疫治疗，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数据，也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把靶向治疗用好，来把免疫治疗用好。当然如果这种免疫治疗啊，通过更多的临床数据的累积啊，通过我们临床的不断的一些试验，才得到啊，不仅仅能治疗晚期肺癌，这早期肺癌都能够很快能治愈它，能够解决它啊，就像糖尿病药和降压药一样啊。我想这一天也会来临，但是呢到底会在什么个时间点，到底我们的研究人员、研发人员怎么能够更好的临床结合，这也需要我们临床的大数据。如果有一个10万肺癌的病人的患者的资料啊，有5万一个免疫治疗的患者资料，我想这些结论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通过前面的介绍，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免疫治疗既然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现在免疫治疗更多的是出现在肺癌的晚期，而不在早期就开始进行介入呢？支教授， 首先要强调的啊，现在的生物免疫治疗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群，从现在上市的细胞免疫治疗药物啊，它也需要检测相关的靶点，根据它表达的这种比例不同啊，我们是用单一的细胞免疫治疗还是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临床研究中，在今后更多的生物免疫治疗的过程中，我们积累数据，来使我们的免疫治疗造福于更多的肺癌患者。其实任何一个药物治疗任何疾病啊，都需要它的临床证据。目前治疗晚期肺癌的证据啊，已经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啊，所以特别让那些认为不治之症、无路可走的晚期肺癌病人啊，通过细胞免疫治疗啊，通过靶向治疗，有了更好的带癌生存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强调证据。那现在伴随着免疫治疗这一多一道道曙光给了我们，那我们开始作为临床的医生，也开始给他向早期、中期去前移。比如以前手术以后，我们就做靶向治疗啊，如果有了基因突变，没有基因突变，我们做辅助的化疗。那现在呢，如果我们有了啊，手术以后不做化疗，不做放疗，就做免疫治疗。如果有这样很好的证据，就本身就把啊免疫治疗向前推移。那当然，随着证据的不断增多，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啊，我们肯定会把这些有效的药物啊能够往前移啊，在治疗早期啊。那另外一点，其实还是跟一个研发能力有关系。如果我们国家自己研发的一个新药物、新技术啊，从价格到覆盖人群面啊，到数据的累积积累，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可以说现在很多外国的新药、新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第一，价格昂贵啊，很多人用不起，即使我们的医保啊，我们也支付不起啊，所以很多病人伴随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啊，让我们整个家族的生活质量开始下降。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肺癌关注月给政府发出呼吁啊，让我们重视早诊早治，重视新药研发，重视新技术的引入啊，重视这二次的创新。那还有就是我们的社会还希望呢，就能够重视早期诊断 同时呢，即使针对晚期的肿瘤患者，我们有一个坦然的态度面对，人总要衰老啊，人总会得各种老年疾病啊，也不是所有疾病都是能够临床治愈的啊，就是带病生存，高血压、糖尿病、肝炎啊、哮喘都是带病生存，干嘛给我们的癌症付出那么高的要求啊，要完全治愈。所以现在免疫治疗也不是治愈肺癌，就让我们能坦然的带癌生存，带癌生活，享受人间的快乐，享受家庭的幸福，这种目标其实是我们的医学目标啊。至于保障体质、新药研发啊，包括我们覆盖更多的人群，就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临床数据能够政府建言献策，进一步完善啊我们的保障体制，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受益人群啊，同时呢，我更多的希望还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坦然的说癌，科学的治癌，而让我们的医生能够规范的啊临床诊疗，而不能说张大夫、李大夫这个医院那个医院治疗方法不一样啊，所以能够推动规范本身就很好。我想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在推动诊疗规范方面，我们应该走在前面。所以作为首都一个大学肺癌诊疗中心，我们也一样啊，在全国团结更多的肺癌中心来推动我们的规范化诊疗，然后引入新技术、新药物来治疗我们的病人啊。这一点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肺癌关注月中引起大家的关注。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主讲人是肺癌专家智修义教授。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居第一位的恶性肿瘤，全球恶性肿瘤头号杀手。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家和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是严重危及民众生命的公共卫生问题。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和世界肺癌联盟在2001年11月发起了一项全球性倡议，把每年的十一月定为国际肺癌关注月，呼吁世界各国重视肺癌的预防、早诊和规范化治疗。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嘉宾智修义教授，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呢，我们安排了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这也是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的第二集，主讲人是智修义教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要谈到一些肺癌的基础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给很多普通人答疑解惑，有不少的普通人对肺癌还有很多的误区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智修义教授的回答。 支教授，现在很多朋友啊对肺癌越来越了解，这个了解呢是因为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但也有些朋友这些了解其实是带有一些错误的认识的。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普通朋友的一些感受，也请您作为专家给大家来说一说正确的一些认识。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肺癌的发病率啊，男性要比女性高很多，所以大家就说了，说哎，为什么男性比女性高，是因为男性吸烟，所以大家就认为啊，男性吸烟是肺癌的一个主要的发病原因，也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素。除此以外，有不少男性啊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过量饮酒，还有爱吃肉，口味重，这就包括了多盐和多糖多油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不会导致肺癌的发生呢？支教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吧，您是怎样看待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男性肺癌的发病率高肯定跟吸烟相关。我也想告诉大家，其实烟草跟肺癌的发生关系有个剂量效应关系，我们叫做吸烟指数。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上它的吸烟的烟龄，如果大于400，它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如果这位烟民朋友每天抽2包啊，抽20年，它的吸烟指数是800；抽3包，抽30年，吸烟指数越高，患肺癌的几率就越大。所以我想男性肺癌增高，吸烟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不是唯一的啊。我们讲3买5弃嘛，啊，同时还有其他的，室内空气污染、室外空气污染啊，其实还有心理污染。而作为男性啊，过度的饮酒啊，然后大吃大喝啊，超量的食盐啊，特别是这种锻炼太少啊，体重太重啊，又不吃水果。啊，吃糖也多，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啊，如果再加上吸烟啊，那肯定你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啊。所以我也建议我们的更多的男性烟民尽量远离烟草，同时呢，为了你家人跟同事的健康，也不要在室内吸烟。那另外就还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饮食的食谱啊，科学合理的膳食，适当的锻炼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啊，一定要参加单位组织的年度健康体检。 我们刚才说过男性之后啊，下面就来关注女性。那最近几年这个女性肺癌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所以有的朋友就说了，说女性为什么得肺癌这发病率现在这么高呢？就是因为女性朋友经常做菜的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吗？ 我想目前厨房油烟啊污染确确实实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的曲靖啊，山东的一些省份就根本就女性不吸烟同样得肺癌。等我们去现场一调查，确确实实跟她烹调使用的这种柴火啊，然后呢这种燃气都有很密切的关系。那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独特的烹调方式，煎炸爆炒啊，很多北方到-20度、30度的冬季室内烧烤啊，这些都是室内空气污染、厨房油烟污染重要因素。而中国女性呢，啊，确确实实啊，当家庭主厨的还是多，啊，喜欢做饭，爱做饭啊，同时呢，越爱做呢，就越做饭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家庭主厨啊，在选择这个炊火源，然后呢，选择烹调方式方面啊，要有一定的思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保证厨房的通风。啊，如果在农村啊，如果有前后窗户，东北通风也很好啊，炒菜的油烟就吹走了。如果在城里啊，要把我们的抽油烟机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不要冒着烟才开，炒完它就关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厨房油烟污染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也一样啊，不是唯一的因素。现在女性的婚烟啊，女士烟，然后女性长时间遭受二手烟。同时呢，家庭的装修啊、装饰啊，更多还是女性当权做主啊，亲自啊主管，然后当监工啊、当参谋，甚至亲自动手的话，都能够让室内空气污染的一些元素影响到我们女性的肺健康。还有就是女性还有内分泌因素，还有性格因素，还有心理因素啊，所以我也希望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啊，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担任家庭主厨的女性朋友更应该重视厨房油烟污染。 很多呀，诊断出得了肺癌的人呢，非常的绝望。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拿到诊断单子的时候呀，发现已经是晚期肺癌了，甚至呢，也有一些呢是中晚期。总之吧，早期的肺癌，很多朋友都会说，哎，为什么不容易被发现呢？就这一点啊，支教授，您怎么看呢？ 确实啊，现在作为中国发病率、死亡率都第一的肺癌啊，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啊，也对我们的国民健康啊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啊，但是由于他早期的周围性肺癌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啊，又有左边三个肺，右边两个肺，啊，你像胸腔那么大，如果有一个厘米的、1.5厘米这个小病灶，真是没有任何临床症状， 嗯， 你不做 CT 根本没法发现，啊，所以为什么说早期就发现不了？等到怎么才能发现呢？如果是周围性肺癌，长到了一定程度，影响了气管支气管，出现了咳嗽，这时候周围性肺癌是吧，造成了咳嗽啊、血丝痰的时候，那肯定不是早期。我说的不是早期性肺癌的那个中心性肺癌的症状啊，是周围性肺癌的晚期症状。那另外就是它向外侵犯，侵犯到胸膜啊，侵犯到膈肌，侵犯到胸壁，开始出现了胸水，出现了胸痛。啊，还有一些病人呢，由于早期其实有一些肺外症状，像肺性骨关节病啊、杵状指，然后关节肿胀疼痛啊，其实这些都是肺癌的相关症状，但是呢被别人忽略了啊，以为这是肩周炎啊，以为那个是累了啊，以为这个是我们锻炼不够，总之只要跟别的疾病一混，他就总不想肺癌去。啊，其实我们这么反复说肺癌，肺癌真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认为肺癌跟我还没关系，啊，所以就不重视这些已经出现的症状。还有很多的肺癌患者都出现声音嘶哑了，啊，他还是认为我这次抽烟抽多了，可能有炎症了，啊，甚至有些人都脸都肿了，啊，出现了上腔静脉横堵综合征，才发现一诊断是肺癌。啊，在我们临床还经常有这个情况啊，脑子有一小瘤，做完以后肺癌转移，再查肺啊，是肺癌的脑转移。有些人走着走着骨折了啊，以为是身体不锻炼缺钙呢，再一看哟，是病理性骨折，一查肺里有病。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普及肺癌的防治知识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肺癌啊，通过我们的正常的健康体检，通过高发地区人群的肺癌筛查，能够更早的早期发现肺癌。当然针对周围性肺癌，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宣传，那些烟民其实还是有很多知识的，但希望你们能够既然知道了，那就要警惕这些刺激性咳嗽、血丝的那些症状啊，就能够让我们警惕肺癌，也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了肺癌，有些朋友就会记起肺癌的一个症状，这就是咳嗽。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啊，都会有咳嗽的症状，那可能很多咳嗽都是因为感冒引起的，也有一些呢是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油烟等等，但是也有一些咳嗽啊，有可能就是肺癌引起的。支教授，肺癌的咳嗽我们大家能够判断出来吗？什么样的咳嗽就是肺癌所导致的呢？ 其实每咳嗽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射啊，遇到各种的一些气道的刺激，都会产生相应的一些保护性措施啊，咳嗽包括粉尘啊，包括厨房油烟，他可以咳嗽。那但是啊，如果从不咳嗽的人出现了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咳嗽啊，不是沾点冷风就什么原因都没有啊，就是咳嗽啊，比如我们正在录音，我们正在录像，我们正在一个万人剧场上在倾听的音乐会啊，这种咳嗽是控制不住的啊，这种咳嗽要引起警惕啊。另外一方面，针对这些老慢支、老烟民的咳嗽，其实有一定规律的啊。有的办公室人一听啊，还没听见那个没见着人呢，他一听哦，这是老李，因为老李的咳嗽声我们非常习惯。等哪天听着老李的咳嗽不一样了，声音不一样了，频度不一样了，还有痰了啊。如果在合并了一些痰中带血啊，合并了一些其他症状的时候啊，这都应该警惕肺癌。如果长时间慢性咳嗽，中老年朋友更应该做一次 CT， 留一个底板。如果就是慢性咳嗽，就是老慢支啊，然后呢 CT 一看就有点什么肺气肿的样子，那至少做到心中有数 啊，所以呢，我想啊，咳嗽是每个人都可以出现，但是如果出现了刺激性咳嗽，自己控制不了的咳嗽，啊，不分场合的咳嗽，啊，还能出现一咳嗽，还有血丝痰，啊，这都是啊病理性的咳嗽，啊，控制不住。很重要。 我们刚才说到了，有的咳嗽呢是由于肺癌引起的，而有的咳嗽啊其实跟肺癌是没有关系的。但也有一些肺癌患者发现啊，即便同样都是患了肺癌，有的患者呢他就会有咳嗽，有的患者呢就早期的时候很少有咳嗽。为什么不同的肺癌会有不同的症状呢？ 这就取决于他的肺癌的病变部位。如果是中心型肺癌，我们说眼里不揉沙子啊，其实气管里也容不得异物，有个异物它要给它排出去，因为它气管和支气管它不认为这是长东西了，啊，它认为外边来个异物，我通过有效的咳嗽，啊，这种防御射的反射性的咳嗽给它排出去，可是老排不出去，它老刺激你咳嗽，啊，所以这一点首先说跟部位不一样，那第二跟级别不一样，啊，如果是一个早期的肺癌病人。什么症状都没有，早期的周围性肺癌跟好人一个，啊，等他出现了一些症状以后，已经不是早期了，啊，第三跟这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这个平时他就是一个烟民，平时这个老慢支，平时这个肺气肿，啊，平时还有哮喘，那他这种自然就老有咳嗽，而这种咳嗽反而倒掩盖了他其他症状。啊，而有些人刚才我讲过，他以骨折为首发症状，以眼睛看不见为首发症状，以半边脸不出汗为首发症状，以脖子上起一个淋巴结为首发症状，所以确确实实不同类型的啊肺癌啊有不同的表现啊，像小细胞肺癌它就经常有这种异位的分泌激素的这种特征啊，所以呢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级别，肯定会有不同的临床表现。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对于健康人重视体检啊，作为烟民啊，要警惕相关的一些咳嗽症状啊，作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要用胸部 CT 给我们自己留个体检啊，你的指标啊，留一个肺的底板，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居第一位的恶性肿瘤，全球恶性肿瘤头号杀手。肺癌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家和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是严重危及民众生命的公共卫生问题。国际肺癌研究协会和世界肺癌联盟在2001年11月发起了一项全球性倡议，把每年的11月定为国际肺癌关注月，呼吁世界各国重视肺癌的预防、早诊和规范化治疗。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嘉宾支修义教授，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欢迎收听。如果是长期吸烟的朋友啊，这个吸烟都已经是二三十年了，按照前面支教授的介绍，他患肺癌的可能性啊就非常大了。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确诊一位患者是否啊是肺癌的患者，这个时候都要通过哪些检查来做最终的确诊呢？支教授， 一般来讲我们作为疑似的肺癌患者啊，有两种的就诊方式，一个就是症状就诊，出现了刺激性咳嗽，出现了血丝痰，出现了喘憋，出现了呼吸困难啊，所谓的肺癌的所有症状，因为症状就诊啊，不管是早期的中心型肺癌，还是晚期的肺癌，出现了一些 啊，这个淋巴结转移啊，眼睛的问题，脑子的问题，骨骼的问题，反正因为症状最后发现肺里有阴影啊，我们来这一种来确诊肺癌。另外一种就是通过健康体检发现了肺部的结节，发现了肺部的阴影，来找我们胸外科来会诊来确诊肺癌。针对第一种症状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细胞学啊，通过影像学，通过代谢学来检查。比如影像就是我们讲的胸片 CT PET CT 啊啊，然后我们叫这个血液的还有肿瘤标志物，因为到了晚期以后，它的血液肿瘤的标志物的改变，癌胚抗原呀 NSE 啊相关的肺癌有七八个特定的跟肺癌密切相关的肿瘤标志物。那还有我们一定要有细胞学诊断，就看这个 CT 给我们指导的部位是做气管镜然后取活检明确是肺癌是什么类型啊，是小细胞啊，是鳞癌啊，是腺癌啊，还是大细胞癌。那还有一种就是在 CT 引导下通过胸部的穿刺肺活检来明确肺里这个肺部病变是良性的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的什么病理类型，反而通过这种活检。那现在呢，有些这病变是弥漫性的，气管镜也够不着，胸腔穿刺 也做不到啊。其实我们现在有了胸腔镜啊，软式胸腔镜这种方法。那最近这些年开始有了磁导航技术啊，开始有了气管镜穿刺活检技术啊，开始有了超声支气管镜技术，这些都可以使肺内的结节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来获得病理性诊断。而针对那种通过健康体检筛查发现的肺部小结节啊，我想告诉大家，并非肺内小结节都是肺癌。通过我们目前的观察，通过我们的穿刺活检啊，甚至有些医院通过外科手术来证实，多一半的肺内小结节都不是肺癌啊。所以这要结合我们的液体活检，包括肿瘤标志物，包括肺癌的血清抗体，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基因检测，都有助于告诉我们哪些通过筛查体检发现的肺内小结节是良性的，根本不用管它；哪些是疑似病人，我们要密切观察；哪些一看就像早期肺癌啊，我们尽快来进行干预手术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强调的。那现在我们的诊断技术除了影像学的代谢学，比如像刚才我说的 PET 啊和 SPECT 和 PET CT。这种肺代谢检查也能帮助我们确定影像学表现的肺结节、肺团块阴影到底是良性和恶性的。再结合我们的穿刺活检，不管是经气管镜还是经胸壁，都能获得一个病理诊断，那是金标准啊！甭说我看着像，我临床经验丰富，那都是你经验丰富，那是你叫临床诊断。最终确诊肺癌都要靠病理诊断啊，至于刚才我说的啊，是靠我们的弹细胞学检查、弹的端粒酶检查，还是血液的肿瘤标志物和基因检测，都是辅助的检查手段。但最终啊，查到细胞学，如果痰里边脱口痰里边啊有癌细胞了，告诉什么类型了，通过气管镜通过穿刺明确病理了，是哪个组织类型了，那都是金标准。 我们刚才谈到了肺癌的检查诊断啊，有些朋友啊，他们拿到了 CT 的报告单，哎，发现那上面显示的是正常的，所以啊，他们就认为自己不会得肺癌。这一点，支教授您怎么看？ 现在胸部 CT 呢，确实越来越普及。中国的县级医院啊，这次我到了山东，有些公社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都引进了 CT。CT 很普及啊，就造成了现在很多的肺内结节被发现，以前没有啊，以前连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就没 CT， 90年代才有 CT 啊，16排做个 CT 半个小时，那现在呢啊，32 64 128做一个肺部 CT 几秒钟结束了啊。所以随着 CT 的普及，更多的小结节出来了，被发现了，但并不一定是肺癌。那反过来，人们认识肺癌啊，掌握肺部结节的诊断，看到特别是小结节的诊断啊，需要我们的临床技能 啊，比如在北京、上海都有著名的阅读 CT 片的专家，他一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但在更多的基层医院，啊，他没有这么多临床经验，也没有那么多的病例积累，啊，所以基层医院给你一个出示一个胸部 CT 正常的报告，还真不一定就真正常，啊，我们把医学叫做假阴性，啊，有些小结节基层说是良性的，啊，这也是假阴性，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在这方面，第一啊，作为政府部门，作为医学会啊，胸外科肺癌联盟，我们要进行更多的医生培训，啊，影像科培训、外科培训，让他认识肺癌。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也开始引进人工智能体系，把这些著名专家的临床诊疗经验，把那些北上广特别有经验的阅片专家的经验，啊，特别把全国的更多的数据输进来，啊，就跟我们人跟象棋比赛一样，啊，看看肺里有没有结节。看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我们用一个人工智能做个辅助手段，来指导更多的基层医生得到更好的诊断能力的提高，阅片水平的提高，能让更多的病人别耽误治疗，耽误诊断。 谈到了肺癌的防治啊，很多朋友都知道二手烟的事情，但最近几年的支教授您又提出了三手烟啊，有些朋友就说了，这三手烟是什么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他来回答一下吧。 其实我们知道烟草中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明确的致癌物质69种，它存在于整个的烟草烟雾中。而一手烟我们知道是烟民吸入进来啊，它获取更多的啊烟草有害物质，但是它有还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它让别人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目前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0几个省市出台了地方立法，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啊，其实更多的是杜绝三手烟的现象啊。现在当着你吸烟的人民不多了，但是呢，如果他在住一个酒店啊，他在这个客房里他抽烟，如果他坐个出租，他在他坐车的时候他认为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抽烟啊，他在孩子没放学之前他在客厅抽烟啊，他在回家之前他在外面把烟抽足了啊，再回到家庭里面，这就让别人啊遭受三手烟的暴露。而三手烟的暴露对我们正常而言只是味道不一样，对我们已经有呼吸疾病的人肯定也不舒服，但是对青少年、对婴幼儿那么小的体表面积、那么低的抵抗能力，对老年妇女、孕妇也同样有健康危害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在FAI关注月啊，除了要警惕一手烟、二手烟，更多的啊要防治三手烟对人家健康人的影响，特别是青少年、婴幼儿的健康影响。 两期的国际肺癌关注月节目到现在呢就要结束了，在这个系列的最后啊，知秋毅教授，您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内容吗？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肺癌已经作为一个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啊，不要去过度恐惧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要重视肺癌、了解肺癌，如果还没有做过 CT， 我们希望用 CT 给我们的肺留一个底板。那第三个想告诉大家，并非肺内小结节都是肺癌啊，一定要在专业的医院啊、专业的医生方面指导下啊，给我们进行疑似病人的会诊啊，让我们不过度去恐惧肺癌。 感谢知秋毅教授的详细介绍。两期的肺腑之言国际肺癌关注月专题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下面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继续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节目，我们要谈到的内容是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传奇。 不如去享受孤单，一张脸一段对话，记太久都会忘，渗透悲伤